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战国时期，东周列国中最大的显学是儒学、墨学以及道学。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唯独墨家集团却是不见了踪影，墨学也无人传承。一门在战国200年期间轰轰烈烈展开的大众学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司马迁在《史记》当中都感叹墨家的资料实在太少，少到连墨子这个人的生卒年月都无法确定。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中实属蹊跷。在一个社会中曾经如此轰轰烈烈存在过的一群人物和一段历史居然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就不免令我们产生怀疑，似乎除了历史被人为的做了手脚，很难找出其他原因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墨家消失的原因。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墨家的创始者是墨子，他大约生于公元前468年，死于公元前376年。墨子是战国初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藏书家。墨子名翟，鲁国人，也有说是宋国人，学习儒学，学习孔子之术，学习诗、书、春秋等等儒家典籍。后来他因为不满其繁琐的礼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他的非命兼爱之论和儒家天命爱有等差相对立，认为官无常贵，民无忠谏，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墨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最高的领袖被称为是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听从指挥，可以为其赴汤蹈火，死不选种，意思就是说到死也不能后退。大家可以翻开《史记》看一看，关于墨子的叙述只有24个字，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提了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这与其他诸子百家连篇累牍的记载比起来，司马迁的做法真是显得厚此薄彼了。那么是司马迁有意冷落墨子，还是手头上确实没有墨子的技术材料呢？我们相信这两方面的原因似乎都有。从观点上讲，司马迁倾向儒家，可能从心底里反感墨家思想，因此在写《史记》时特意将其省略，要么就是碍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敢记录封建专制统治者不喜欢的学说。从《史记》的撰写已经可以看出当时独尊儒术所造成的社会思想白色恐怖，汉武帝的专制比秦始皇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墨子的一生著述有很多，战国时期墨学兴盛时，据说有书籍三册。梁启超在研究私人藏书的起源时说，苏秦发书，臣妾数十，墨子南游，吾书甚多。从这些话中可以猜想出墨家著作在当年的数量，但是如此多的墨家著作到了今天只残留下了墨子53篇，这种局面不能不说是封建专制文化绞杀的结果。墨学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可以说它是封建帝王深恶痛绝的一种学说。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存在是源远流长的，早在2000多年前，墨子等人领导的墨学运动在当时也可以说是一场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时间从来都是短暂的。墨家为什么被封建统治者所不容呢？主要原因是墨家是横亘在封建集权专制统治道路上的一座巨大障碍，不除掉墨家这一障碍，秦始皇就不能统一中国，中央集权专制的大帝国就难以建立，因此消灭墨家便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由于历史资料的淹没，墨家与秦兵搏斗的经过只能靠后人想象而得知了。最近有一部墨公的电影问世，这部历史片以真实的虚构向人们展示了墨家的命运。在非攻思想的主导下，墨家成为了当时社会反对战争的中坚力量，开始是阻止关东六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后来便成为了主要是反对秦国对六国的兼并。在一场对抗秦国入侵和兼并的过程中，墨家耗竭了元气，人员死伤大半。随着秦王朝的胜利和围剿，墨家的有形力量已经在中国难以隐藏，不少墨家残余逃亡海外，东渡日本。可以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墨家学派是最早被彻底打垮和消灭的思想武装集团，继之而来的则是儒家和方士集团。对于这段历史，流传下来的只有焚书坑儒，可为什么没有焚书坑墨的事情发生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墨家已经不存在了，墨家集团的成员大多已经战死或者已经不能公开存在，这就是墨家神秘消失的主要原因。当然了，在焚书的过程中，墨家之书肯定是主要销毁的对象。秦王朝的统一对墨家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墨家集团从此一蹶不振。随着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政治牢固的建立，墨家再也没有复兴的气候以及土壤了。墨学与封建集权专制是一个有我无他、有他无我的关系，两者是形同水火，势不相容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秦始皇的封建专制是墨家的最大克星，只要有墨家在，就不会有秦始皇的存在，而只要有秦始皇，那么一定就不会有墨家的存在。如果当年墨家力量战胜了秦国的兼并统一，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会被改写，就不会是后来的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中国就会发展成为另外一副模样。秦王朝和汉王朝是塑造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的重要朝代，自此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王权愈发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 蓬蓬勃勃的先秦诸子百家的自由思想时代从此宣告结束。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战国时期东周列国中最大的显学是儒学、墨学和道学，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墨家集团不见了踪影，墨学无人传承，一门大众学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轰轰烈烈的墨家消失之谜。 今天研究墨家的学者在介绍起墨学的时候，大多会将墨子一书中的几个章节题目复述一遍，什么兼爱、非攻、上贤、上同、节用、节葬、飞跃、天智、明轨、非命等等。从这些题目表面上看，也不一定完全为帝王所不容，譬如说节用和节葬，有些帝王和君主还是比较节省，并不一定非要主张铺张浪费。至于上贤、兼爱、非攻，有些观点甚至是深获帝王所赞许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主张使中国历代的统治者行动一致地摒弃了墨家学说呢？又是什么思想使帝王统治者感到了最大的威胁？那就是墨家的选天子思想。在上同篇里，墨子反复强调了选天子及地方长官的思想，可以说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国是早已有之，墨家学派就是这个思想的主要代表。在这里，墨子选天子及各级官员的思想彻底打破了封建帝王家族世袭的体制，与当时的封建政治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如果听任墨家这种思想在社会上传播和普及，那么一旦被社会大众所掌握，封建统治者的权力地位便会岌岌可危。在这种可谓是致命的威胁之下，封建君主如何能容忍墨家的长生呢？要在封建社会选举国家领导人，那可是动摇帝王权力的事情，私家王权如何轻易地让与他人呢？因此墨家成为了独裁专制及大成者秦始皇眼中的钉子，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再加上墨家反对战争的坚决态度，于是墨家集团便成为秦王朝统一过程中首先要消灭的对象了。不仅仅秦始皇厌恶墨家，汉武帝刘彻也肯定非常痛恨墨家，否则司马迁不会在史记当中对墨家的事迹只字不提。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同时代出版的《淮南子》，倒是对墨家事迹记载了不少。此外，封建统治者最忌讳的还有墨家的平等思想和平民思想，正是这个思想强烈冲击着封建特权等级制度，而如果允许墨家存在，那就等于封建等级制度难以维持了。因此王权专制的力量一旦强大到一定的时候，必然对墨家集团进行彻底围剿。我们现在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走向墨子，靠近他的思想性格，倾听他沉潜舒缓的低诉，我们将顿悟生命中的大智慧，洞见历史深处的大光明，获得对自身及周围世界别样的感受。因为中华民族已经走到了一个全面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新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墨子的和平思想和贫弱哲学，墨子的东方智慧和平民信仰，必将拂去厚厚的历史尘埃，放射出耀眼的光辉，成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心灵灯塔。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土耳其西南部的根哈岛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岛屿，然而 民间关于该岛却流传着一个十分可怕的传说，称陌生人谁上岛谁就会死去。但是奇怪的是，岛上的居民却生活得无忧无虑，相当健康。曾经偶尔有人不信邪，想要上岛一探究竟，但是几乎全部是有去无回。那么在今天接下来的奇闻天下单元当中，我就带您到根哈岛上去走一番。2005年4月17号，侨居在秘鲁专营海产品生意的华人王茂，从格鲁吉亚来到土耳其做一次短期商务考察。4月21日，考察结束后，他决定放松一下，找一名当地向导带自己到海上去玩玩。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走了过来，用英语告诉他说，根哈岛是一个恶魔岛，去到那里的人十之八九性命难保。而这个说法则激起了王茂的浓厚兴趣，他反复地游说那位土耳其人做他的向导，但是土耳其人是坚决不干。不过那个土耳其人帮他找到了一艘从根哈岛开来的船，船主毛斯总算答应了王茂的请求。王茂在4月23号一早上船，一路行驶，直到日落时分，毛斯的渔船才驶进了根哈岛。王茂也是毛斯家接待的来自岛外的第一位客人。当天晚上，毛斯一家为王茂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其中有一种加了调料的生鱼片引起了王茂的注意。这种生鱼片的味道很苦，还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臭味，王茂闻着就想吐，但是毛斯全家却神秘而虔诚地吃着鱼片，于是王茂也只好硬着头皮吃了一点。第二天，毛斯8岁的小儿子领着王茂在岛上转悠，在海边有一块巨大的礁石，形状像一个光着身子的少妇，怀里抱着一块像鱼一样的石头。王茂好奇地爬上那块石头。这个时候，毛斯的小儿子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情，他拼命地叫着什么。由于语言不通，王茂不知是何意，继续向石头上攀爬。而毛斯的小儿子早已吓得转身跑回了家。晚上，王茂回到毛斯家，毛斯比划着告诉他，那尊巨石是根哈岛居民眼中的食神，每年夏季来临，居民们都要前往祭拜，祈求食神的保佑，让他们出海时能够平安归来，平常少得灾病，而且谁也不准去攀爬食神，更不能将污秽之物抛弃在食神四周，否则便会遭来灾难。王茂听在耳中，心里头却不以为然。但是刚刚吃过晚饭，王茂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上起了一些疙瘩。到了夜晚，他身上的疙瘩越来越多，而且奇痒难忍。第二天，他的身上又长出了很多红斑，而且越来越痒，越来越痛。毛斯去采摘了一些树枝和野草回来熬水让王茂擦洗，但是作用却微乎其微。当天晚上，王茂的身体开始浮肿了，双臂、前胸和后背开始红肿溃烂，令他痛苦不堪。为什么我会生这种怪病，而你们却没有呢？他问毛斯。毛斯说，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却从来没有见过谁长过王茂身上这样的毒疮，也许真的是魔咒在作怪吧。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谁知道天气骤变，还刮起了大风，在这种天气下根本无法开船出海。王茂身上的血在不停地渗出，瘙痒也是越来越厉害，他觉得自己可能就要死了。王茂踉踉跄跄地走出去观察天气，不幸的是这个时候他却不小心一下子栽进了身后的水池当中。刚刚一跌进水池，王茂便尖叫了起来，并且像被狗咬了一般狼狈地在水里扑腾。毛斯赶过去将他拉起来，王茂惊恐地问毛斯，这水里有啥东西，他们咬我。毛斯惊讶地说，这水里只有鱼啊，其他什么也没有。王茂再次小心翼翼地将一条胳膊伸向水中，那些小鱼一下子警觉了起来，短暂的迟疑之后便迅疾地冲向他的胳膊。 他吓得赶紧将胳膊抬起，他终于相信了，他们真的会咬他。而现在，就连毛斯也感觉到奇怪了，他把自己的胳膊也伸向水里，但是那些小鱼却一动也不动，毫无兴趣。但是在这之后，王茂惊奇地发现，被鱼撞击和噬咬过的胳膊却不是那么痒痒了。难道这种小鱼的噬咬可以止痒？王茂为自己的发现激动不已，他鼓足了勇气，小心翼翼地下到水池中。果然，王茂刚刚下到水里，那些小鱼便疯狂地向他扑来。只见王茂浑身哆嗦，坚持了几分钟。当他爬上岸后，被鱼咬过的地方明显感觉舒服多了，而没有被鱼咬过的地方仍然瘙痒难耐。就这样过了五天，王茂身上的红肿奇迹般的全部消失，溃烂的地方也长出了新的肉，而长出的新肉部分，那些小鱼却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王茂身上莫名的怪病渐渐消失了。而此时王茂已经彻底被水池中的这些鱼给迷住了。在离开根哈岛的那天早晨，他向毛斯打听岛上的居民什么时候开始吃这种鱼的。毛斯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的祖先很早就喜欢生吃这种小鱼，说吃了这种小鱼能够给人带来好运气，也能消除灾病。而王茂隐约觉得这鱼非同一般，他猜测岛上的居民生活在这样湿热的环境中却不长毒疮，可能与他们这种特殊的饮食习惯有关，自己大难不死也许正是与这种小鱼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土耳其西南部的根哈岛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岛屿，然而民间关于该岛却流传着一个可怕的传说，称陌生人上岛就会死亡。但奇怪的是，岛上的居民却生活得无忧无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根哈岛上的恶魔。 2005年9月，王茂回到了秘鲁，他和朋友们讲起自己在土耳其根哈岛的经历，朋友们都大呼惊奇，而王茂总觉得根哈岛上藏有什么秘密。之后他去了达特恰图书馆，希望能在图书馆里找到答案。图书馆的摩尔博士热情地接待了王茂，听了他的来意之后，摩尔拿出一本书来，指着书上的内容给他讲起了数百年前发生在根哈岛上的一则恐怖传闻。书上写道，根哈岛原是一个荒岛，无人居住，大约在500多年前开始有人上岛定居。传说有一年，很多居民都发生了奇怪的瘙痒，抓瘙之后便溃烂流脓，患处不断扩大乃至全身，整个根哈岛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此事传到了达特恰时，一些医生们前往救治，可是病情没有得到控制不说，连施救的医生也被感染了。后来城里的富人们怕这种病毒传播到达特恰时，便组织力量封锁了根哈岛，他们想用古老而残忍的办法让岛上的居民以及病毒自生自灭。此后根哈岛慢慢地被人们淡忘了。但是有一年，就在人们以为根哈岛的居民已经全部死光时，却有人在达特恰市逮住了一个来自根哈岛的居民。人们十分恐慌，令他脱光衣服，发现他的身上与常人无异。经过盘问才知道，根哈岛上那种可怕的病魔早已不存在了。而听到这儿，王茂便把自己在根哈岛的经历告诉了摩尔博士。博士吃惊了半天说不出话，他又告诉王茂，他的朋友戴维是达特恰海洋生物研究所的专家，这件事情也许对戴维的海洋生物研究非常重要。戴维听说了王茂在根哈岛的奇特经历后也非常激动，他看了王茂拍的小鱼的照片，肯定地说，这种圣里斯鱼就是龙头鱼科当中的一个变种，